首蔡依林的《布拉格广场》，感谢各位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！这里是好音乐九九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阴的天气。最高温度28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20摄氏度，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是凉。明天的尾号限行是5和0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所有听众，早晚温差很大，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哈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来点歌。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点歌来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提供的灶台垮炖鱼一条。芳香谷呢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哈，之前也是来做过节目。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呢位于北京市的房山区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，占地面积呢550亩，周边景色有石花洞、银湖洞、百花山、圣莲山、霞云岭等。芳香谷呢是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、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度假区哈，包括环境呢也是非常的美，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新鲜。在夏天呢，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说过能看到萤火虫，那么现在这个季节萤火虫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在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啊。那么在周六周天呢，如果你有这个出游的计划呢，不妨可以去芳香谷去看一看，来感受一下亲近大自然的感觉。是来自王心平的《爱我一生一世》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哈，来找到了一家网红店的甜品，居然是蔡依林设计的。其中呢，有一款叫舞娘，还有花蝴蝶等等哈，陪伴着我们这些90后青年人长大的哈，数来数去其实就是那几个人了，有周杰伦、孙燕姿，还有潘玮柏。蔡依林等等哈，这些明星。那么蔡依林呢做翻糖蛋糕做的是不亦乐乎，还和果缤纷本宫合作开了甜点快闪店。那么今天呢介绍这一家店呢就叫本宫哦，这个名字还是蛮有特点的哈。本宫是一家叫本宫的艺术甜品哈，在九仙桥路798的艺术区797路B11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貂蝉也会把这一家店的很多甜品来给听众介绍一下。刚才一位听众点了一首 Beyond 的阿玛尼，我们先来把这一首歌送给你听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

点歌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点歌的话呢，来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提供的灶台垮炖鱼一条哈。芳香谷呢，之前也是来客栈做过节目，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，是一个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、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度假区哈。园内环境恬静自然，可同时供100多人就餐，景色非常优美，空气也非常的新鲜。好了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们回归正题哈，继续来介绍刚才说到的那一家甜品店，叫本宫。有很多甜品都是蔡依林帮忙设计的。说呀，这一家店，你工作日去的话呢，也是需要排队的，人特别的多。说进到店里呢，纯白的装潢和充满艺术气息的这个装置呢，让人特别的期待。选择了店里呢，介绍店里的10款甜品，其中呢有5款就是出自蔡依林的设计。第一款呢是叫花蝴蝶，这个就是蔡依林设计的，是金城奇异果穆斯林。水果元素几乎在本宫的每一款甜品都能出现，但是花蝴蝶这款甜品呢是最和谐的那一个，和谐在水果让慕斯蛋糕的口感味道更丰富了，和谐在橙黄渐变的慕斯装着各色的果粒，就像是向往自由的花蝴蝶想要游历世界的花花世界一样。确实哈，当你把这个蛋糕切开的时候，它里面是有馅儿的，而这个馅儿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，哇哦，看样子就觉得很好吃一样。而且呢，它的这个蛋糕的上面呢确实做了一个这个蝴蝶的一个造型啊，插在上面还是很好看的。继续的这个甜品呢叫假面的告白，这也是蔡依林设计的，是热带伯爵巴纳乐。本以为假面指的是白巧做成的面具，谁知道呢，揭开面具，果粒下面居然是抹茶，哦，抹茶的告白。水果的酸甜搭配着茶香，白巧克力的甜蜜也能这个清新了几分哈。已经准备吃下一道甜品，但是茶味呢还一直存在，回味无穷。哇，叫假面的告白，其实这些名字还都是蛮好听的哈，在一般的甜品店里都是见不到这样的名字的。好了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哈。刚才一位听众叫明明喜欢你，点了一首孙露的离别的车站哈，来把这一首歌送给你听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再三说这珍重珍重。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这别送别送。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。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在那儿痴痴地看，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，你几乎把手儿挥断挥断，何时列车能够把你带回，我在这儿痴痴地盼，你身在何方我不管不管，请为我保重千万千万。

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是听众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点的一首歌曲哈，说送给他的闺女，让他快点适应小学的生活，祝学习进步。把这首歌来送给你，给你的闺女听哈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也许下一分钟啊，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貂蝉不介绍好吃的了哈。刚才，一位听众叫伊森王子点了一首《浮夸》。跟我说好久一首歌一直没放给你听，那先把这一首陈奕迅的《浮夸》来送给你听。 有人问我，我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。像樽盖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仰青苔，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，做大娱乐家，那年十八，无校无会，站着如流落。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。你住哪一座？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摸，未曾获得过，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。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，情常人救我负义乱成魔。存在吗？ 来自伊森陈奕迅的《浮夸》，这里是仙东客栈哈，欢迎回来。 曲龙飞说了，说美女貂蝉，看这里，今天是我家二宝生日，点一首生日快乐歌来送给他哈。好，把这一首刘若英演唱的生日快乐歌来送给你家二宝听哈。因为不介绍好吃的了哈，是因为貂蝉想把听众点的歌都放给你们听，不想让你们来失望。那么客栈呢，还是一档以吃喝玩乐为主的节目哈，介绍美食为主的节目，所以听众要记住了哈，我们还是一档以美食类的节目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。来听到这一首刘若英演唱的生日快乐。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那么也再次祝齐龙芬家的二宝生日快乐哈。刚才这位听众叫曼彻斯特波霸，哎呦，你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点一首郭富城的歌哈，什么歌都可以，郭富城的歌，那把这一首郭天王的《对你爱不完》来送给你听哈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 像太阳，手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

我心越大，犹如一丝小沙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闪那心头闪面起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给我一扇灯窗，让我无所畏惧。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吹不回我纯净花园。任风吹，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啊吹啊，我是骄傲。 来自苏运莹的《野子》是听众捣蛋猫点的一首歌曲哈，这首《野子》也是我个人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曲。当我变成巨人，我会踏着力气踩着梦。好啦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刚才呢，是因为有很多听众点歌哈，因为貂蝉想把听众点的歌都放给他们来听，所以呢就没有介绍这一家刚才说到的北京这家网红店的甜品哈，是蔡依林的设计哈。那么明天呢，貂蝉来把这一家网红甜品店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哈，有很多很好看，然后名字也很奇葩的甜品，明天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。刚才一位听众叫金柱点了一首《好想你》，是来自朱雨爱的演唱哈，怎么说呢，很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听到这一首朱雨爱演唱的《好想你》。 我好想好想你，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，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，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，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。相信，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 直说好想你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嬉皮嬉皮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嬉皮嬉皮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 放完了这一首朱玉爱的《好想你》哈，是听众金柱点的歌。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。今天放了很多的歌曲，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来点歌，貂蝉想把你们点的歌都放给你们听哈。好了，那么希望呢，明天同一时间，也希望听众过来跟我聊聊美食，来听听歌哈。把这最后呢，来把这一首汪峰演唱的《北京北京》来送给所有的听众吧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北京。